想起驼铃声，路漫漫雾蒙蒙，和平生涯常分手，一样分别两样情，战友啊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